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今集的建筑二继续跟大家讲中国建筑史。我哋上两集咧就讲咗汉宝德呢一位台湾建筑学者，将建筑咧同埋中国文化咧分咗三个时期。之前咧就已经讲过洪建筑同埋冯建筑两个时期啦。咁今集咧我哋就继续落去呢个话题啦，讲龙建筑。咁但系咧龙建筑咧就我哋睇翻汉宝德佢嘅分期咧，就将佢分为近世期啊，亦都系咧所谓嘅世俗文化支配时期。咁呢个咧我哋一阵喺节目入边都去定义一下这个时期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呢，又或者世俗文化究竟又去怎样理解呢，大家就可以慢慢地听住了。今天继续跟大家讲中国建筑史，除了有我冯杰，也都有呢 Stan 的黎东耀的 Stan， Hello， 还有卓然兄曾卓然的 Hello。 好，我们继续讲汉堡德的建筑史分期，第三期的龙建筑我们分了三集的，我们今次讲的时期呢大概咧就係宋、辽、金左右，咁但係咧汉堡德咧佢又将呢个时期咧其实就划分为由五代开始去到清嘅，佢有咩特别咧？即係点解会将呢个时期开始咁样去划分嘅咧？ 好啊，我哋正话睇到两个字嘅，第一个就係世俗文化，另外咧就係即係宋、辽、金嘅时期嘅建筑咁样，咁两个咧都係要解释嘅，要讲嘅。咁上一集咧，其实我哋讲到咧就係佛教支配时期啦，其中有一点咧，我哋可以再增强咧，帮我哋理解后来呢个世俗化嘅一个情况。咁佛教支配咧，就其实一个宗教支配嘅讲法啦。咁我哋上集都有讲，其实就唔止係佛教嘅。咁而唐朝起计咧，其实可以大抵由盛唐中间前后交界嚟讲咧，盛唐之前咧更加多有道教文化嘅影响喺里边嘅。简单讲，譬如开元之治、贞观之治、天宝呢啲年号，其实全部都系道教嘅有关嘅，见到嘅一啲嘅字眼嚟。咁但系中唐以后咧，更加多嘅佛教嘅影响或者佛教强力嘅影响系显现咗喺各种各面嘅。咁建筑系其中一个门类啦。咁但系其实各方方面咧都见到佛教影响。咁所以以汉堡德嗰个做法，即系具体可能听阿 Stan 再讲。但系汉堡德佢好多嘅其他几本书，譬如中西文化，佢讲建筑啊，都有讨论到咧。其实佢借用紧中西并置嘅方式去处理一啲历史嘅分歧嘅。咁世俗化咧，其实系一个西方观点嚟嘅。佢背后讲嘅咧就系话，即系借住基督教建筑，我哋西方建筑讲好多基督教建筑啊嗰啲嘅部分之后，冇咗啦，或者唔再係支配啦，變咗做啊世俗文化，即係庶民文化啊、資本主義啊，或者係商業啊，種種文化興起之後，對於建築嘅變化係點嘅咧？咁樣咁喺西方就好明顯見到啦，即係文藝復興啊，種種嘅部分我哋講過好多。咁但係喺中國裏邊咧，依一度咧都係可以有一定根據去講得到出嚟嘅。尤其係即係話世俗文化的確咧喺宋朝嘅時候咧，係即係其中一個非常之蓬勃或者興盛或者大家可以見到嘅一個時期。咁喺依一點上面咧，咁樣嘅分歧咧係恰當嘅， 即係咪？是可以理解，除了宗教文化以外的就叫做世俗文化， 一直的这些世俗化都有的。其实汉堡德在中国文化讲中国建筑的时候，在这一点上更加似是讲的，就是说哦，似乎庶民经济啊、社会经济的发展啊，开始更加多东西在里面是爆发出来啦，这样。那当然宗教建筑以外，或者定宗教建筑呢，其实就是可能皇帝啊、皇室啊，即係呢啲嘅，即係世俗啊、社會上嘅君王更加多有權力去講佢建築嘅時期啦，即係咁。大抵講咧，呢段時間就係公元十至十三世紀嘅時候嘅，大抵就係宋朝嘅時候，個世界嘅運作就係歐洲定係十字軍東征啦，喺漫長黑暗時期開始慢慢復甦，開始俾中東即係話伊斯蘭世界嘅壓迫開始跌翻轉啦，歐洲開始有另外壓翻去中間。呢、这、一個嘅趨勢係直到去到所謂蒙古崛起先至有變化嘅。OK， 即係伊斯蘭同基督教文明喺歐亞之間嘅決鬥係十至十三世紀嘅保持狀態、角力中。然後東亞嘅呢一邊咧係有一個巨大嘅特色係呈現出嚟嘅，就係話咧越嚟越多嘅民族咧又建立咗自己嘅國家。 即係話佢自己有個意識，我要有一個管理自己國家嘅一個模式。咁其實如果你有一個東亞觀或者亞洲嘅觀念去睇當時嘅世界，你會發覺宋朝或者之後嘅南宋嚟講都好咧，佢哋出現一個好具體嘅情況，就係佢只係亞洲國家裏面其中一個。即係喺嗰個疆域或者實質上嘅領土嘅控制或者嘅力量上面咧，其實係弱嘅。即係相比起當時其他嘅國家，譬如唔好講遼金啊，譬如講吐蕃啊、大理啊，其實佢都完全搞唔到佢哋嘅，完全掂唔到佢。更何況即係河西走廊之外嘅西域咧，對於宋朝嚟講咧，其實已經係隔絕得相當遠，同埋冇法染指嘅呢部分嚟。 嗯， 所以佢只係咁多個國家裏邊其中一個，佢必須要承認呢一點。所以咧喺呢一點上面咧，有兩樣嘢出咗嚟嘅。第一個就係話中華文化咧，就成為咗佢哋之間一個共同嘅一個部分。即係話，就算佢係一個遼國都好，即係佢一個叫做外族都好，但其實佢哋係用緊漢語嘅好多部分。用緊漢文化好多部分，而且通緊相當一啲嘅經典。舉一個例子嚇，就係、是、當時咧喺對你戰爭時期同埋和平時期咧，有一個貿易叫國場貿易嘅，國就係、是、商榷個榷字，不過讀國國場貿易。國場貿易裏邊咧係官方嘅貿易嘅機構嚟嘅，即係話官方定一個地方，大家就互相交易啊、買賣啊，做好多嘢嘅生意咁。咁書本咧係禁嘅，即係唔賣得嘅。只有一種書係買得嘅，就係、是、儒家經典咧，可以喺榷場裏邊咧做一個貿易嘅。簡單講就係儒家經典咧喺宋遼金西夏都係通嘅，大家都係用緊宋朝嘅儒家經典，包括朱熹嘅寫法喺南宋嘅時候咧都係通宋遼金西夏所有部分。咁呢個通咧都係古典歷史入邊有記載，大家係睇緊同一堆書。咁簡單你明啦，即係佢哋係有需求要睇儒家文化嘅書，想睇嘅，願意睇嘅，同埋係想買嘅，佢會成為一個即係南宋嘅文化輸出去理解嘅一部分。用今日嘅諗法講就係、是、好似荷里活電影啊、哈利波特啊，即係我哋會想去購買呢啲咁嘅東西，係覺得係一啲有價值嘅嘢。咁你可以見到就係話其實文化上。仲是中華文化，而第二咧就係話喺咁多個國家之間咧，佢同以前唔同嘅就係話，佢哋好多嘅文化建築啊，或者藝術品咧，其實已經係各自嘗試有自己嘅差異同埋特色嘅。咁譬如喺陶瓷啊，好多嘅部分你會見到遼嘅瓷器咧，某程度上藝術上可能有啲人認為當時宋嘅瓷器可能好啲，但係佢咧都見到有啲嘅特色啊，有啲佢自己嘅嘗試啊走出嚟。咁你可以見到就係大家已經同以前話啊，即係完全係死。跟啦，一模一樣為上。而家有邊唔同嘅？大家可能有啲啊，我想要啲嘢，我想要啲唔同，或者我有啲我想要嘅嘢加落去。咁喺呢啲度咧，你會見到嗰個多元嘅文化咧，就喺呢個所謂嘅東亞文化圈度咧走咗出嚟。 如果以翻當事人嘅角度嚟睇，佢哋又有冇呢個外族或者我哋自己係天朝大國嘅呢個觀念？ 嗱，佢首先宋朝一直都覺得自己係天朝大國嘅，即係佢覺得自己係世界中心，呢個無可否認嘅。咁但係即係以前嘅外族都覺得中國係世界中心，但係去到你話遼金咁樣，其實譬如遼咁，其實已經即係以遼疆土計，今日燕雲十六州，即係由北京到山西大同都係佢嘅。咁其實佢已經唔可以完全係叫關外人，佢已經係關內嘅一份子。咁同埋遼本身，其實我哋話佢嗰個文化好璀璨啊，皇帝好中意學書法啊，即係其實已經係以漢文化為上。咁大家啲通訊已經完全唔會覺得對方係文化低落咁樣去通訊，而係一個平等嘅。傾偈合約嘅交戰嘅方式去處理，咁金朝更加係啦，佔咗即係長江以北嘅半壁江山好長嘅時間，咁所以其實當地嘅好多活動咧，人其實都係所謂華人嚟嘅，即係佢哋都係即係漢族嘅一份子嚟，咁所以如果用單純用外族同埋漢族嘅諗法去處理呢個問題咧，係永遠都即係講唔清好多嘅部分，咁就係但係佢哋之間係喺一個咁廣闊嘅範圍裏邊咧，其實係互相公平咁角力當中。 我都留意到譬如宋同遼之間。间嘅议和咧，其实就系直头系写清楚咗嘅，即系宋就已经唔可以再自称为一个大哥噶啦，已经系，即系佢哋之间嘅地位已经系相对平等咗嘅，亦都唔可以话再用嗰种蛮夷嘅态度去对待佢哋嘅。 咁喺建筑上面咧，文化上面，可能大家都会有互相沟通交流、互相影响嘅呢个情况出现。辽金佢哋有冇所谓自己嘅一套嘅建筑，又或者系咪其实？我哋依家今日所见嘅好多都已经系互相影响底下嘅结果嚟嘅咧。 本身譬如游牧民族，当然佢自己一开始嘅时候嘅建筑物，当然系一啲比较临时性嘅，或者系帐幕啊嗰一类啊。咁亦都相信本身辽同金，当佢哋未正式建立国家或者未进入中原之前咧，应该都系有呢啲咁嘅居住方式嘅。咁但係當佢哋慢慢建國之後呢，甚至乎進入咗中國北方，咁你見到佢哋嘅建築物主要係官方嘅或者係宗教上嘅一啲比較正式嘅建築物， 其實一般普羅大眾就咁，你俾兩幅圖佢嚟睇，一個話係喺南方嘅宋朝嘅建築物，同埋一個北方嘅遼或者金嘅，其實一般人係應該係睇唔出有咩特別嘅分別嘅。當然，如果你去到研究嘅層面咧，其實遼同金本身都係有少少自己嘅特色嘅嚇。譬如咧，最常講嘅話就係遼同金，佢哋特別喺個建築嘅平面方面咧，有一啲嘅突破嘅。當然呢一啲嘅突破可能亦都係本身來自漢人嘅建築文化都唔定嘅。不過就係喺佢哋統治北方嘅時候咧，咁啊特別多出現呢一類咁嘅建築嘅形式。主要我想講嘅就係所謂嘅退柱或者減柱呢啲咁嘅形式。首先中國嘅木結構建築啦，咁佢係框架性嘅啦，即係比較少用承重牆，咁所以咧一定有好多柱位嘅。咁如果最基本嚟講，咁一定係用一個網格嘅形式去排列啦，咁最有效率啦喺結構承重上。咁但係咧喺建築上面，其實好難所有嘅建築物都係好整齊咁樣一個網格，而係每一個好似我哋叫 coordinate 每一個相交點都全部擺滿曬，其實係好難用嘅啦，變咗會一定係室內裏面咧有一啲嘅地方咧係會需要大啲嘅跨度或者一個大啲嘅空間嘅。譬如好簡單講佛寺咁樣，中間一定會有一個位置係要擺佛像啦，係咪？咁通常嗰位咧需要大啲嘅空間，如果唔係又排滿啲柱位喺正個前面頂住， 好難用啊，實用面積太少。 咁所以咧。中國建築有一個做法就係退柱同減柱，而呢兩樣嘢咧就係減柱嘅意思，即係你睇中間拎走某啲柱，唔係話起完之後拎走，即係喺設計嘅時候已經係有一啲網格嘅相交點係冇柱嘅，咁形成某啲地方係大啲，甚至乎會調整嗰個網格之間嘅間距，即係嗰個柱同柱之間嘅距離，有啲地方闊啲，有啲地方窄啲。咁另外一種就係叫做退柱咧，退柱咧就係唔係就咁少咗一支。可能呢就係少咗一支之餘呢，又會發覺喺個室內裏面中間嗰啲位置呢，又會有啲柱呢唔跟個建築物嘅邊緣嗰啲網格嘅位置嘅，咁即係好似歪咗咁嘅啲柱。咁呢兩樣嘢呢喺宋朝嘅時候呢，我哋叫宋朝嘅時候，北方即係變咗係遼同埋金所統治嘅，包括好大嘅面積下山西、河南、河北呢啲都有好多呢啲退柱同減柱情況出現嘅，尤其係喺寺院裏面咧、佛寺裏面咧，會出現好多嘅。咁呢啲都被視為係遼金嘅建築特色嘅。 即係話喺翻宋朝境內嘅嗰啲嘅建築物就會比較少呢一種嘅， 相對比例上係少啲嘅。呢一種咁嘅退柱減柱咧，去到元朝或者明朝咧，其實已經逐漸多嘅啦。因為始終其實你可以想象到呢一種係比較合理嘅規劃一個室內空間嘅方式嚟嘅，冇可能你所有嘅柱位全部密麻麻同埋全部一模一樣嘅距離嘅，咁呢個係合理嘅。但係呢一種咁樣嘅特別嚇、好似改變一下嗰個原本一個好有秩序性嘅結構咧，其實亦都需要喺屋頂喺柱上面啦，屋頂嗰啲橫梁不同類型嘅橫梁嗰度咧，要一啲特別嘅處理先得嘅。你可以想象啦，你拎走一條柱或者少咗一條柱，或者有一條柱褪歪咗，即係等於喺間距上出現咗一啲比較大啲嘅間距。咁所以你上面嘅橫梁咧，一定要有啲特別處理，即係話佢嘅承托力一定要強啲，你先至可以去做到一個大啲嘅間距。再簡單啲講，即係話嗰條梁可能要粗啲、大啲。咁而喺嗰陣時咧，有啲嘅情況係唔係就咁揾一條大啲嘅樹幹嚟到做嘅，可能會有一啲叫複合式啊，或者一啲嘅組合式嘅梁，即係話唔係一條單一嘅大梁，可能係由超過一條嘅。上下兩條咧，譬如而喺中間咧有一啲矮嘅柱咧，將上下兩條梁咧就去連埋，咁樣咧就造成好似我哋現代英文就叫 truss 啊嚇，一啲嘅行架嘅方式，一啲組合式嘅。如果用一個咁樣嘅方式，你得到嘅效果係可以承托力重啲，但係整體呢一組梁嘅重量咧係會輕啲，而且亦都比較容易啲揾到呢啲細型啲嘅木嘅。咁呢啲都係一啲其實喺個建築嘅科技上面咧係一啲進步嚟嘅，可以話係一個比較合理嘅演化過程啦。 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又或者我哋讲下，点解汉堡德会将呢一个时期讲为龙建筑？即系我哋之前讲红建筑就系一个比较上系沉实啲啊，或者系一个厚重啲嘅一个感觉啦。凤建筑就系一个飘逸啲嘅，又或者系屋顶可能会有啲嘅弯啊、曲线啊嗰种开始喺嗰个时期会呈现啦。咁龙建筑啦，咁呢个时期个特色又会系点咧？ 其实呢我即提出呢以呢个汉堡德嘅理论呢嚟到做一个架构嚟到做我哋呢个节目呢，其实唔代表我系真系完全同意佢嘅理论嘅。亦都头先徐卿都有提过嘅，轻提过。其实汉堡德嘅理论架构呢似乎系想借用一啲西方嘅呢个文化历史上面嘅分歧。咁所以呢呢一个时期呢即系称为世俗文化啦，亦都系龙啦。咁其实我会觉得如果你用龙嚟到去涵盖呢一个咁长嘅由五代去到宋元明清呢，唔系好准确嘅。我会觉得如果用龙嚟到去形容嘅话呢，可能呢去到宋末或者元开始呢就比较切合啲嘅。咁不过呢个后话我再迟少少先讲。咁反而呢如果你关注嗰个世俗文化支配时期呢个呢，咁可能真係由五代至到宋开始呢，其实呢一个系已经有一个显现喺度嘅。咁世俗文化可能我哋好简单会联想到咩呢？商业文化啦、市井嘅文化啦、或者系比较冇咁着重嗰个宗教对于譬如政治嗰个影响力啦。咁商业文化呢一方面呢其实亦都同建筑呢系有好大关系嘅。当然亦都唔系单止建筑，更加重要系城市嘅建设或者城市嘅规划嗰方面嘅。其实之前都有略略提过，即系唐朝嘅长安城啊，咁系一个好工整嘅城市咧。佢嘅工整咧，亦都除咗系个网格啊，或者系方九里、旁三门呢啲咁样嘅数量嘅尺寸啊、门啊嘅数量之外咧，另外一个好重要就系佢嘅里方制。里方制就系佢将成个城市划分咗好多嘅网格之后咧，一格一格呢啲咁嘅里方，其实系一啲封闭性嘅空间嚟嘅，或者一啲小区嘅，你可以话系。咁而呢啲咁嘅网格以外嘅，先至系正式嘅街道。咁但系咧，由于呢啲咁嘅里方咧，佢哋用围墙围住，而成个区咧可能只系小则可能得一个门口。主要嘅正式嘅门口啦，我主要讲，有啲可能会超过一个啦、两个、三个，亦都系受到好严格嘅控制嘅呢啲嘅地方。咁基本上自由活动嘅情况咧，只系喺个方里边啊，先至可以做到嘅。甚至乎有啲记载咧，就系傍晚嘅时候已经开始打钟啊，或者打鼓。咁咧就系咩原因呢？就系要啲人咧翻入去个方嗰度。一般嘅街道夜晚咧系宵禁嘅，有咁样嘅记载嘅。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啦。呢、这、一個嘅里方門外咧，或者嗰啲咁嘅真正嘅街道咧，其實會唔會有好多商業嘅活動喺度咧？似乎就唔係好適合。咁呢一個係唐朝嘅時候，政府對於城市嘅控制，唔係單止係一個空間點樣去劃分區域嘅情況，亦都係對人或者係活動嘅控制，尤其是影響咗一啲嘅商業活動。所以咧。我哋如果相信啊商业呢一个力量系几咁强大嘅话咧，其实你再睇翻一啲嘅记载咧，你会发觉当唐朝嘅政府，尤其是安史之乱之后咧，中央政府越嚟嗰个势力越嚟越弱咧，对城市嘅控制咧已经逐渐减弱，开始有啲人咧系去打破呢一个情况，打破呢一个咁嘅规范，开始有啲人偷鸡啦，喺个方。嘅牆以外咧，可能直接開一啲門口嚟到做生意啊，或者係方便出入啊。慢慢街道咧開始形成一啲嘅商業活動嘅少量嘅，但理論上咧仍然係犯法嘅。咁亦都有記載過係有一啲嘅整頓嘅情況出現嘅。政府對於呢啲啊，好似而家捉小販咁樣，唔准佢哋去由個方裏面去延伸出嚟。 咁但係慢慢咧，去到五代咧，開始咧已經即係商業嘅力量就太強，呢啲咁嘅控制隨住政府即係中央政府嘅力量慢慢減弱咧，已經都理唔到噶啦。咁所以咧，去到宋朝咧，我哋就基本上已經見唔到有呢啲咁嘅禁令係喺城市嘅街道裏面，或者再有呢啲好明顯嘅荒嘅對於商業活動嘅規限，所以就會出現。其实而家好著名嘅一幅画啦，就係、是、宋朝啊张择端嘅清明上河图。我哋见到嗰啲街道呢，比较类似我哋而家现代我哋印象中嘅街道。街道我哋而家梗係諗住一定係好多店铺啊，做生意啊，好多人嘅活动啊。咁但係其实喺唐朝嘅时候呢，相信就唔係咁样嘅、啊。主要商业活动都喺里面嘅。咁所以可能我哋喺清明上河图呢度就係一个最大嘅证据。 咁即係除咗清明上河图之外呢，一阵间都可以再听 Stan 讲多啲上河图里面嘅呢啲细致嘅部分啦。其实仲有证据㗎，譬如话即係宋朝都有所谓东京梦华录啦，即係亦都写到喺汴京里面嘅譬如酒楼啊，里面有咩食啊，早餐可以卖啲乜嘢啊，有啲咩嘅店铺喺里面啦。咁我哋话呢，即係宋朝嘅城市嘅修复啊，或者我哋重新建立返呢宋朝其实饮食文化或者点嘅时候呢，其实清明上河图啦同埋东京梦华录呢啲嘅就係呢啲好實在嘅證據，而我哋發覺呢係之前嘅唐朝呢冇呢啲嘅證據喺度嘅，即係冇見到話佢哋嘅庶民係生活係點嘅，冇呢啲嘅嘢嘅。咁同埋即係中國係農業社會嘅始終，所以其實佢其實唔係好鼓勵啲農民係周圍去行街去玩，即係佢更加多係普通人呢，即係啲庶民呢都係耕田，你唔應該入井，城市嘅人呢係冇一種喺城市生活嘅普通人呢個觀念，所以城市唔係一個俾普通人生活嘅一个地方嚟。咁所以呢一点嘅观点呢慢慢要去到宋朝啦，慢慢开花就完全有一个新嘅面貌出咗嚟。 咁我哋如果睇返清明上河图，我哋睇入面嘅一啲建筑物，其实入面都已经好丰富，因为嗰个图画由农村嘅画像开始，一直睇到去城入面，城入面好多唔同嘅屋啦，或者係街道啊、桥啊，已经有好多嘅建筑物我哋可以喺入面见得到。咁呢啲系咪我哋喺研究宋代或者呢个时期嘅建筑嘅一个好重要嘅参考？ 先咧，我哋讲清明上河图咧，一定要留意先嘅。历史上嘅清明上河图咧，其实系唔止一幅嘅，千祈唔好搞错咗吓，以为譬如你睇咗一幅，发觉你以为系宋朝，系描写紧宋朝，其实唔系嘅。最起码咧有三幅啦吓，一幅就系相信系宋朝南宋时代所画嘅，张择端所画嘅，怀念翻或者描想象翻当时北宋喺亡国之前嘅汴京里面嘅街道啊、市集啊嘅景况嘅。另外喺明朝有仇英嘅版本啦，亦都系喺清朝嘅时候咧。官方嘅画院呢亦都有一个所谓嘅画院版本，就是、描述呢个清朝嘅时候嘅一啲，其实嗰个结构啊或者系嗰个布局呢系同宋版嘅清明上河图差唔多嘅呢几个版本。但系呢你会见到好特别嘅就系、是、里面嗰啲建筑物呢随住年代嘅转变呢而有唔同嘅变咗唔同嘅风格嘅。清画院本呢其实你会见到全部都系啲清晰嘅建筑嚟嘅。咁呢个张择端版本嘅清明上河图呢其实就对于个建筑嘅研究呢系好重要嘅。当然我哋假设佢真系系一个真实嘅版本。 可靠啦。 可靠嘅。其实一般都比较相信系可靠。虽然都有一啲好细微嘅争议呢，譬如画里面嘅究竟確實嘅位置描述緊當時汴京嘅咩情況呢？因為其實佢好長嘅，由一開始，通常我哋睇環幅啦嚇，即係呢個水墨畫啦，咁啊由右邊開始睇啦。咁其實右邊開始係一啲比較郊區嘅情況，一路慢慢開始形成咗一啲嘅街道啦嚇，譬如亦都有汴河啦出現啦，有好出名嘅一個拱形嘅紅橋咧，一個好特別嘅木拱形結構嘅橋，再一路去到近右边出现一个类似城门的建筑物在里面。当然亦都会有些人去争议呢，这个城门究竟是不是 等於就係當時汴京嘅外城一個城門咧，有啲人持相反意見嘅，有啲人會覺得係一個舊嘅城門嘅已經荒廢咗嘅位置嚇，咁、甚至有啲亦都會話係一個普通嘅城樓嚟嘅啫，唔係一個真正嘅城門嚇、但係從呢一個城門咧，我哋姑且叫佢城門先啦，裏面見到好重要嘅就係佢城樓上面有一個木結構，咁佢所出現嘅比例啦，或者裏面我哋見到嘅隻色咧，其實都可以是好好的一个作为参照的当时宋代的建筑物的形式的一个好好的证据来的。再讲返城楼以外的非官方的建筑呢，亦都是好难得的，就是在流传的画作里面见到宋朝有一些非正式的建筑物，一些街道里面的一些的民居啦，咁亦都是见到他们的形式。譬如最簡單我哋成日攞嚟講嘅，究竟係直嘅屋面啦，定係彎嘅屋面咧？咁你見到佢大部分都係一啲微微彎曲嘅屋面嚟嘅，亦都會見到有一啲黐尾咧，或者再確實啲講咧，唔止係叫黐尾啦，可能已經可以叫吻繡啦。所以咧，呢啲全部都係可以俾到後世人咧了解宋朝嘅建築文化嘅。 咁我仲知道咧，北宋亦都有一本《營造法式》啦。咁呢一個咧，我諗相信對於建築嘅一個技巧或者係施工方面，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研究資料啦。 冇錯，呢個係好重要嘅。本來咧，正常如果講宋朝建築咧，就冇可能唔講營造法式嘅。咁但係咧，即係我哋時間關係啊，今集冇可能講到咁多，所以我哋另外開咗一集嘅，遲啲會主要講宋朝嘅營造法式。嗰一集咧，同清代嘅工程做法則例咧一齊講，咁啊更加好嘅。 巍峨嘅古城，傾頹嘅奠基，佢哋嘅靈魂無形中都喺度歌唱。時間上萬不可信嘅變遷，溫雅嘅兒女佳話，流血成渠嘅殺戮，憑吊輕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翻到嚟建築二嘅節目入面啦，咁我哋咧今次嘅環節咧亭台畫影間，咁同大家討論嘅電影咧會係2016年張藝謀嘅《長城》。 建築二，亭台畫影間。长城。2016年电影《长城》由张艺谋执导，故事发生在宋代，讲述神箭手威廉和同伴由欧洲来到中国，找寻传说中的黑火药。他们历尽艰险来到中国长城，即时被守卫的无影禁军捉拿。无影禁军以及长城原来是为了防范饕餮的袭击。所谓饕餮是一种凶猛的异兽，每60年就会来犯一次，成千上万吞噬人类，成为人类文明的浩劫。唯利是图的威廉只是打算偷走黑火药，但是他日渐和无影禁军的学军将领林梅交往之后，反省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个时候，饕餮越过长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突袭首都汴京。威廉下定决心要同无影禁军生死与共，奋力顽抗。 长城呢一套电影咧，大家睇落觉得点咧？咁啊，我哋头先咪后倾偈嘅时候咧，都知道啊，卓然兄咧，原来系啊张艺谋嘅算唔算系支持者啊？你好睇好多佢嘅电影嘅喎。 系啊，同即系之前我都讲其实有几位导演我都睇晒嘅，张艺谋嘅其中一位都我都睇晒。譬如之前我哋讲到台湾电影新浪潮系嘛，咁佢讲侯孝贤。 張藝謀嗰個級數或者重要性喺所謂中國電影新浪潮裏面咧，係絕對核心位置嘅。咁譬如佢最早嘅，譬如黃土地啊、老井啊、紅高粱啊，除咗個電影本身重要之外，佢輻射出嚟帶起嘅，譬如莫言啦、啊，即係小説嘅廣泛熱潮啊，又或者裏面嘅演員嘅熱潮咧，其實係到而家今日都仲喺度啊。譬如姜文啦、啊，譬如巩俐啊，呢啲其實一直到而家都仲係非常強大嘅一群人嚟嘅。咁所以咧要讲，所以一阵长城咧，我系有批评，所以批评咧，听众你记住咧，我系心怀尊敬，同我下星期先讲啦，下星期我哋会赞翻佢嘅，即系今个礼拜我哋会闹佢，但系下星期我会赞翻佢。 咁我哋今次讲嘅呢套系张艺谋近年嘅电影啦，2016年嘅，咁啊长城，咁我哋如果大家有去入场睇嘅时候，都会觉得有种震撼嘅感觉嘅。咁我每次睇亲张艺谋嘅电影，即系无论系今次讲呢套定系下个礼拜讲嗰套咧，下个礼拜我哋即系预告埋啦，唔紧要啦。咁就系我哋会讲《满城尽带黄金甲》。咁你睇亲佢啲电影咧，都觉得系好震撼嘅。即系震撼嗰个感觉系，因为佢每次都系好人多势众咁样一齐去做一啲嘢，好简单嘅啫呢一种技巧，但系你要排得好啦。咁同埋嗰样嘢喺画面上面去呈现咧，其实就好自然地，你会觉得哇！呢種好震撼、好勁嘅感覺，即係大家一齊去排隊上個城牆上面去準備打仗啫，即係就咁做呢一樣嘢。而呢一個嘅鏡頭已經覺得，哇！你要排幾耐先至可以做到呢啲嘢，同埋你要幕後準備幾多嘅道具啊、人手啊、click clack 嘅嘢，你要準備幾耐先至可以做到呢一個鏡頭。咁呢一種嘅感覺，其實喺張藝謀嘅電影入面你唔罕見嘅。咁所以呢一啲就係我覺得，張藝謀勁嘅地方啊。咁當然啦，佢勁嘅地方有好多嘅。我諗呢個只係我即係少少嘅意見嘅其中一樣啫。 其實阿傑，你嘅觀影感係非常之合理。我哋之前講到，譬如話侯孝賢好多長鏡頭嘅運用好出色，係長鏡頭導演嚟，其實都靜態。張藝謀其實係構圖型嘅導演嚟嘅，即係其實佢好適合 cap 圖嘅，即係佢好善於即係話喺個鏡頭嘅畫面入面整體嘅構圖係一個點樣嘅構圖，佢好善於擺成個構圖嘅整體畫面喺依點上面咧，佢係好出色，所以佢色彩啦、構圖啦、比例啦，佢係一個一流嘅狀態。其實佢由黃土地嘅時候，佢已經有依種咁嘅氣質喺裏面嘅，即係佢最初黃土地第一個畫面就係天同埋地嘅黃土之間一條橫線就分咗天地，咁樣仲有人喺中間。第二個係嗰個民族嘅特性嘅東西，就係佢一定會有民族歌舞，最早可能有山西陝西黃土地老井嗰堆老民歌，咁後來一直發展到長城裏面啲戰鼓啊，其實都係玩緊同一套東西。依啲部分咧，其實喺長城係保留住嘅。咁睇長城嘅時候，最大嗰個問題係啲咩呢？反而就張藝謀其中一個特色。張藝謀呢其實係善於咩呢？善於好少人物嘅電影，即係話佢嘅重主要角色係好少嘅， 係 兩個、三個、四個，佢係好擅長，因為每一個人佢都可以花好多時間做構圖，然後俾佢哋做啲獨白，然後去做呢個對話，佢咁樣咧係好擅長。但係咧人物一多嘅時候咧，你就會發覺咧佢係會有啲人物咧可以45分鐘或一個鐘頭都唔講嘢嘅。譬如彭于晏喺度嘅，发觉佢一个钟头咧讲三句对白，然后就死咗噶啦。咁你会发觉，点解会咁嘅咧？如果你唔理解张艺谋，你就会好咁搞错啊！你识唔识用明星啊？即系你会发觉系嘛？即系大家知彭于晏系边个？咁但系你会发觉喺场上面好多角色都系唔出声嘅，好多明明嘅明星都系企喺度嘅，反而有几个人就系咁讲嘢。其实呢个系佢嘅电影里边一个佢嘅强项，就系善于拍啲人少啲嘅电影。喺里边嗰几个主要角色咧，就系呢种运作。咁我呢一点讲咗之后咧，长城嘅所有问题咧，都系由呢度咧衍生出嚟嘅。 其实如果呢一个咁嘅讨论咧，已经入咗去嗰个剧本入面噶啦。咁个剧本本身都觉得系有啲问题嘅。咁呢个唔系喺我哋今次节目入面再详细讨论啦，之后有机会再详谈啦。咁我哋又翻去，我哋又问下 Stan 先，即系你都讲下你今次睇长城呢套电影嘅感受点？ 讲真咧，我觉得长城嗱，我都有睇开张艺谋嘅，可能唔会系每一套都睇晒啦。构图上面咧，我都好有感觉嘅吓，张艺谋嘅电影。而家我哋见到佢嘅电影咧，嗰、那个震撼性系嚟自大堆头啦吓。咁、但系你其实用另一个方式去睇佢嘅震撼性咧，系喺构图上面，甚至乎直头用好多無數嘅人，譬如之後都會講過喺《黃金甲》裏面嘅菊花，咁中間一個人，咁呢啲就係佢嘅構圖特色，係靚嘅，我覺得我係鍾意嘅呢啲嚇。當然如果去到遲啲講佢嘅顏色嘅運用咧，呢、這個我有啲保留嚇，有啲保留。 有排講啊，真係呢、這個。咁但係我哋呢啲就即係留翻之後有時間再慢慢講。咁長城呢一個建築咧， 第一咁，梗係顧名思義，我哋係咪睇翻長城呢一個城牆上面嘅建築先咧？ 戲裏面見到嘅長城咧，就基本上係明清時代而家流傳落嚟嘅嗰個長城。你會見到都係裏面，我哋之前提過嘅，裏面咧係坑土嚟嘅。咁、但係個面咧，全部已經用青磚去包住曬噶啦嚇。 咁而喺城牆嘅結構上面，如果你話入面係坑土，出面係青磚，咁今次就應該冇乜破綻啦。城牆嘅面上面，咁但係通常我哋見到城牆上面都有啲建築物噶嘛，咁嗰啲會唔會又可以睇到多啲呢出戲究竟佢做得仔唔仔細嘅地方？ 其實呢一套戲裏面咧，最主要係兩大組場景咧，一組就係邊關啦，長城上面啦。咁會見到係軍隊住宅啦，咁裏面嘅建築物呢係比較我哋叫素啲嘅， 顏色上面 係啦，顏色上面素啲嘅灰色嘅瓦面嚇。咁但係呢去到皇城嗰度呢就好大嘅對比啦，就係金黃色嘅我哋叫琉璃瓦啦，又會有啲剪邊，即係有啲藍色嘅邊係即係镶咗落去。 即係唔同顏色嘅琉璃瓦。 琉璃瓦係啦，喺度互相襯托咁樣啦。咁但係呢我哋如果翻翻去嗰、那個長城裏面關口裏面嗰、那個，譬如直頭入去大殿嚟睇咧，有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啊！我都諗咗好耐，究竟點解會咁嘅咧？當然亦都再加埋我哋之後有再揾翻啲資料嘅，即係發覺如果你話破綻咧，我係覺得呢個係最大嘅破綻，就係、是、嗰、那個同呢個饕餮呢樣嘢，有一個饕餮紋呢樣嘢去有關嘅。 每一次阿 Stan 讲到有破绽就好开心 学到嘢嘛係咪先。咁饕餮呢就係讲今次呢套电影所讲一啲怪兽或者异形啦，咁样就会去袭击人类啦。咁而呢一个饕餮呢喺中国嘅一啲嘅典籍入面呢都有记载嘅。咁嗰个破绽喺边呢我都系唔理解喎。 其实饕餮呢样嘢中国传说呢自古都有㗎啦。唔系张艺谋去自己创作出嚟嘅。 山海经我记得都有写过。 类似春秋啊咁样都有记载嘅。咁其实主要就系象征緊一啲贪婪啦，或者有啲食人嘅行为啦。咁呢个吻合嘅戏里面讲嘅饕餮同埋传说中嘅饕餮系吻合嘅。咁但系饕餮呢其实同建筑上最大嘅关系呢就系、是、其实好多尤其系喺商周时期、去到商喎咁耐喎。鼎器即系佢哋嘅青铜器里面有商朝或者周朝呢好多时都会有啲鼎做啲鼎出嚟去祭祀或者有啲纪念性嘅种。好多時咧都會出現一種嘅紋啊紋飾咧，我哋叫做嚇，裏邊有一種咧就係稱為饕餮紋嘅。咁饕餮正正就係戲裏邊所講嗰種饕餮。咁嗰個紋飾係點嘅咧？其實就係、是、首先一定係對稱嘅嚇，咁、而會見到好似有兩隻圓形嘅眼嚇喺呢個紋裏邊。咁呢一個咁嘅紋飾咧，其實亦都係除咗應用喺中鼎器之外咧，喺一般嘅建築物咧，譬如瓦當咧，係會有出現嘅啊，亦都甚至乎有時喺一啲嘅牆身裏面嘅上面嘅一啲裝飾性嘅磚咧，都會出現呢啲咁嘅饕餮紋嘅啊。咁咧喺中國歷史上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情況，而特別之處咧，電影裏面咧，我發覺有一幕就喺一個大殿裏面咧，當兩個外國人啦，咁佢就幫手就殺咗其中一隻嘅饕餮獸之後咧，就招待佢。咁、那個大殿裏面咧，喺個牆上面咧，竟然出現咗一個基本上係同商周風格嘅獸面饕餮紋一模一樣啊，有個咁樣嘅情況出現。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明明呢一個故事里面呢一班人就係日日夜夜都系点样諗緊同呢个饕餮去点样去打败啲饕餮。 係啊，等佢六十年嚟一次㗎嘛。 点解佢喺佢个大殿里面呢会出现一个饕餮紋 好似供奉緊佢。 冇错啦，其实亦都唔止一幕添喎。咁究竟呢个系有一啲嘅弦外之音啦、张艺谋啦。 暗示无处不在。 定系只系纯粹真系出于无知呢，点解会出现啲咁嘅情况，定系其实总之制作人就觉得喂冇所谓啦，总之饕餮紋望落去呢讲真呢係好容易令到你有一种感觉，一种好古典嘅紋飾嘅感觉。定係佢根本就冇理，总之有乜嘢就炒埋一碟就摆埋落去呢。 但佢应该知道㗎，既然佢今次用饕餮做今次嘅呢个异形嘅名啦，冇理由佢事前冇研究过何谓饕餮，然后饕餮喺中国历史上面中国文化入面有个咩嘅影响，或者佢点样呈现出嚟。 咁呢個文佢應該係知道先至擺落去。 即係即咁樣諗啫。即係我哋而家睇完出戲就覺得 Tutti 係怪獸，但係中國文化咧 ，Tutti 其實係裝飾。即係可能因為佢係外國電影嘛， 本身係荷里活去 主 導嘅，首先 係。所以佢喺處理好多呢啲時候，可能就或者係咁冇咁仔細都唔定。 但係我哋相信製作團隊 有 啲關於譬如中國歷史或者係裝飾啊相關嘅資料，冇可能係由外國。 我明啊，即係有時有啲電影都會咁樣講嘅，就係即係你將你仇人嗰幅畫掛喺前面，跟住你每日每夜就對住佢鬧佢或者吐口水，咁你就會激起你嘅戰意。 咩將你嘅仇人，你自己養隻狗啊叫仇人個名叫， 係啦， 或者掛喺牆上掟飛鏢咁樣係嘛？但係任佢有飛鏢喎、 我睇完之後咧，我同屋企一齊睇，大家都鬧嘅。我哋有一個共識，最尾。放過張藝謀嘅方法就係咩咧？我哋當佢一出《盜墓迷城》中國版咁樣睇，即係我哋你一諗落去咧，你會發覺好多嘢都不能接受。 即係你唔好擺一個歷史背景喺度研究佢。 你發覺原來都係一般嘅所謂 popcorn movie， 就係一啲娛樂嘅大片啦。咁但係你一入翻啲細節嘅話咧，就係、我正話阿 Stan 你個感覺就係、你有冇搞錯係咪？即係呢啲咁嘅事咧，即係唔應該犯嘅一啲嘅即係嘅問題喺入邊。 但係講真，我係對張藝謀有啲期望，即係佢嗱好多方面都好仔細、好認真啦，係啊。但係呢啲咁情況，其實咧我自己咧有時真係會懷疑佢係咪真係有啲特別嘅隱喻喺裏面。係 咁幫佢喺度解話，即係喺度諗緊佢隱喻緊啲乜嘢咧？但係我哋咁。即係不斷咁幫佢兜都冇用嘅，有時即係你呈現出嚟，觀眾都 get 唔到嘅，嗰個隱喻有咩用 咧？出名語都出問題，點啊？ 咁算啦，或者我哋都唔好再糾纏喺呢個饕餮上面啦嚇。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廣闊靈天嘅人類足跡，感受超出詩意畫意嘅睿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咁我哋继续讨论张艺谋嘅《长城》呢套电影，讲下入面嘅建筑嘅特色啦。喺呢套戏入面，除咗话喺城墙入面见到咧，喺个都城入面啊，即系电影入面咧，都有讲到系汴京啦。咁我哋亦都可以从中推敲得到当时嗰个历史嘅背景，应该系北宋年间啦吓。咁、而我哋睇翻，呢一个嘅汴京城啊嘅建筑咧，其实都有啲特色嘅。咁城墙同埋个汴京之间咧，故事就好特别啦，可以飞过去嘅。咁梗系啦，入面有啲新嘅科技啦，咁可以飞过去。咁但系嗰个距离上面，我觉得一日可以飞到过去，会唔会夸张咗少少？ 嗱，佢咁计嘅，佢其实嗰个位置咧，就其实睇到长城嘅对外咧，就有所谓嘅丹霞地貌喺度。咁其实嗰个咧系好明显嘅一个地理嘅位置，即系见到佢出边嗰个地方，好似西域，其实系好多红色嘅土嘅山丘，其实系著名嘅丹霞地貌。咁長城邊有嘅丹霞地貌咧，就最很明顯咧就係甘肅嘅，即係甘肅嗰度咧有一段嘅長城係有丹霞地貌，亦都有長城。咁喺嗰段裏邊咧係有漢朝嘅長城喺裏邊嘅，即係漢長城係就係嗰個位，其實就係秦朝漢朝嘅時候喺嗰條邊嗰度起嘅。咁但係你知甘肅嗰條路咧，其實就係西路嚟，甘肅經西安就入嘅。其實一汴京位咧上面就唔關事，即係其實同天象雄師嘅問題一樣。咁所以咧200里就太短啦， 汴京更遠喎、 中間仲有兩座山添，所以係飛咧就。应该飞唔过嘅，因为热气球撞山添啊，你飞唔到过去啊！你热气球去到平， 哇！你太理性啦啩， 即系咁谂啦，即系我谂 佢系啊，我系谂紧佢可能真系可能其实已经飞咗几日几夜，中间带咗好多食物噶啦， 真系 系啊，有食物嘅，不过嗰啲电影唔交代啫。 唔系嗰个电影入面好似讲到明系话，我要一日之内飞到去汴京，咁 佢话六个时辰 系啦，一日之内去到汴京，咁但系马就去唔到啦，点算呢？咁就竟然系谂到用呢个热气球，咁我唔明白熱氣球竟然可以快過隻馬，咁由佢啦，咁呢個都唔講啦。一個時辰之內，我哋去到汴京啦。咁我哋講翻汴京城入面嘅建築物啦。汴京城嘅建築物好金碧輝煌啦，我哋見到咁啊，同長城有一個好大嘅對比啦。咁但係呢個金碧輝煌又係唔係切合翻北宋時期嘅建築嘅風貌呢？ 其實咧，我係有少少失望嘅，見到佢呢啲咁嘅汴京城，其實就太假啦，即係即係我個所指嘅假，其實即係太明顯係 C G， 即係其實係畫出嚟啦， 因為好 撩啊，我覺得 啊係啊，亦都係好卡通化嘅，其實見到當然 去到好 close shot 咧，好近鏡嗰啲就當然係真係有個片廠場景 影成嘅。 咁佢嗰啲遠景其實全部都係畫出嚟嘅。咁同張藝謀之前某啲電影咧，有啲嘅場景真係真真實實去起搭咗啲景去起出嚟嘅，甚至乎係好大型嘅，咁啊有啲唔同嘅，嗰、個質感係爭好遠嘅，亦都會見到好華麗啦。我見到金黃色嘅琉璃瓦嚇、襯咗一啲嘅深藍色嘅一啲瓦，去特別將一啲屋頂嘅脊位啊或者啲邊位咧，去變咗另一隻色咁樣嚇。現存咧就對宋代時候冇一啲好清晰嘅記錄，究竟有冇出現過呢一種捆邊嘅狀況？不過其實有另一幅畫叫《睡殼圖》啊，咁啊就係宋徽宗趙佶畫嘅。咁呢一幅畫咧係好重要嘅，因為佢係一個大特寫，係一個屋頂嘅大特寫。如果真係嗰陣時畫嘅，咁當然係記錄緊宋代北宋時候嘅一個屋頂啦。咁但係咧裏邊我就見到咧就冇出現到金黃色嘅琉璃瓦嘅，咁所以就好難判斷佢呢一個顏色咧究竟啱唔啱啦。不過咧有另一樣嘢我都想讚一讚嘅。入城嘅時候唔係飛過去啊，飛過去應該就由西北方飛啦，咁應該唔會經過南面嘅城牆。咁但係咧有一個嘅特使啊，佢運送呢一隻捕獲到嘅饕餮獸入去城嘅時候咧，佢經過一個門，個門上面咧好清楚寫住嘅宣德門三個字。我去睇翻個資料咧，其實宣德門當然就係真實嘅嚇、記載上面當時汴京嘅宮城嘅南門嚟嘅，真係叫宣德門嘅嚇。咁呢一個係可以賺一賺，起碼就唔會話無名無姓啦，嚇一個城門，亦都唔會寫錯咗另一個門嘅名上去啦。咁但係呢一個宣德門咧，都見到佢嘅建築物。當然已經冇咗啦嚇，呢個咁嘅汴京嘅宣德門。咁但係咧，其實有一位我都幾敬重嘅內地嘅建築同埋藝術嘅學者啊，傅希年啊，佢對於宋代嘅宣德門咧有啲好認真嘅記載嘅。嗰、那個門其實由北宋初期啊，或者再追溯遠啲啊，由唐末啦、五代啦，去到北宋之間，其實有改建過嘅。原本汴京嚇、未是北宋的首都之前是汴州，只不过一个地方的一个首府啦、我们叫做。咁其实佢北宋初年呢是有一个 upgrade 嘅，是有个升格嘅，咁就变成一个首都啦。咁佢门嘅数量呢是改过是五个门嘅。咁佢亦都是特别有记载过在宋徽宗政和八年。咁有一个好大型嘅改建嘅。咁而我哋所知道嘅当时嘅宣德门嘅城楼上面呢，其實咧就應該係一個單檐嘅四窩頂啦，之前都提過啦，即係只係有一層嘅屋頂嘅。咁、但係咧喺戲裏面見到咧，佢都係四窩頂，不過咧變咗重檐啦，已經嚇。咁呢個可能係有少少嘅出入啦，同建築史裏面嘅研究得出嘅證據嚇。咁、當然我哋亦都未必需要真係認真到電影裏面嘅建築物每一個元素都要好認真咁去批判佢呢、這個呢樣唔啱，嗰樣唔啱。基本上嗰、那個出現嘅屋頂嗰個形制啦，或者佢上面嘅螭尾啦嚇，或者嗰啲脊獸咧，基本上都係近似《睡殼圖》裏面出現嘅嗰種北宋嘅風格嘅。 啱啱啊 ，Stan 都提到好多嘅名詞嘅，螭尾啦、脊獸啦呢啲，咁我諗呢啲入面都大有學問嘅。咁但係今日時間關係，我哋就未能夠好詳細咁同大家講。不過大家都可以放心，咁因為咧之後我哋建築二嘅節目入面咧，亦都會有集數咧係同大家講得更加仔細一啲屋頂嘅建築啦，又或者係裝飾嘅。咁今集咧，我哋同大家除咗講咗張藝謀嘅《長城》之外啦，咁亦都咧討論咗漢寶德佢將建築文化咧分咗嘅三期入面嘅第三期啦，龍建築。咁但係咧，我哋嘅討論咧亦都未完結嘅。下一集咧亦都會繼續咧同大家講龍建築嘅。咁下一次咧就會講元代開始啦。咁大家咧就千祈唔好錯過啦。下一集嘅建築二咧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